大匪看天下，啱啱录完第一节掟咗出去，咁睇下今日做咗几节啦。其实咧呢个礼拜好多嘢想讲，咁咧但系咧就我嘅观察啦，我嘅观点啦，去讲一啲你哋可能唔认同嘅又好或者咩都好啦。中期选举完咗啦，11月6日开始，黄岐山出山。之前咧留学有做一啲基本上嘅动静嘅，但系黄岐山喺11月6日佢正式出山，跟住见咗基辛格，然后亦都频频啊参加论坛啊、新加坡啊各样嘢出招，为呢个特朗普同埋呢个我哋嘅习近平、习大大啊两个啊中美贸易战谈判啊重新谈判嘅开端。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民主党，咁有啲人话，民主党加埋再讲呢啲咁，即系各有个睇法啦，又唔能够话你唔啱，可能我唔啱都唔定。咁但我只不过话咧，一个揸糖环嘅地盘佬，咁啊讲一啲你哋可能唔啱听嘅说话。喺呢次中期选举，平均选一个众议院嘅议员。啊！就公布出嚟系7200万，民主党赢咗。呢7200万点样嚟？点解有咁多银子烧？因为就系有华尔街嘅人去俾捐款去支持佢哋，因为对华尔街嚟讲最重要系做生意。咁边一个暗地里令到华尔街俾咗咁多钱去支持民主党？好坦白咁讲，基本上就係中国共产党。从来共产党做嘢都好啦，唔好话第二个啦，係有白手套。白手套即係等于当年的薄熙来杀了伍德，其实伍德就是他的白手套。很多的资金流向富二代、富三代，或者我们的官二代、官三代、红二代、红三代，和这个高盛啊、大摩啊、华尔街那些大鳄啊，全部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要影响一场选举的时候，为什么我上次做节目说习近平胜利，跟住前后矛盾，其实冇矛盾嘅。习近平打呢场仗佢係赢咗。但係有冇结果未知，但係喺呢个策略上佢真係能够令到民主党，因为可能民主党自己本身都够坚强啦，但係幕后嘅金主就係共产党。呢7200万边个俾？一个人喎。其实就係华尔街后面发功。而华尔街呢啲所谓大鳄，因为要搵钱，佢哋最容易被收买，亦都从来呢喺呢个政治层面上呢係从来冇一个人真係合资大者为国为民，全部都係自己利益行先。所以11月6日之后，黄岐山就出现，频频出现去做佢嘅活动，然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就走埋一齐，开始商讨中美贸易战。呢、这个就系基本上嗰、那个，即系我认为啦，嗰、那个事实层面啊。咁你民主党冇华尔街泵水，佢可能都赢，但系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都话啦。拿人嘅手软，吃人嘅嘴软啦。咁根本上食咗落头头暴你，喺好多嘅政策层面上都会让步嘅。呢、这个就係我见到嘅嘢。咁如果你哋话唔係，咁你哋可以上网搵下资料，睇下我有冇讲错。特朗普退无可退嘅时候， 两年后的选举迫使他一定要跟中国这个贸易战是打到底。但是民主党是不是这条心呢？在这一刻里面就未必了，因为始终都是选举，所有的政党都是为选举，当年的人民力量松散的都是为一个选举组织，不同现在，是吧？所以有四个码头拍埋变了人民力量，是因为以选举做最大目的。政客永远都是以选举行先，因为选举赢了就什么利益都有，选举输了就什么都没有。其实中共给很多钱，每一年都泵紧水去给这个美国啊、政客啊、大学啊各方面呢，他们潜藏了很多的，你说间谍又好，他们成啦。而家就係嚟到呢个地步啦。咁睇下我讲嘅说话准唔准啦。因为头先做一节，咁呢节第二节啦，跟住第三节我正式因为咁样就香港关系法对美国嘅。咁留返下次讲，拜拜。